尘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总体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这个时间段呢，关注几条事故路段。现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交通事故，造成了后车短暂排队。另外，东五环远通桥北侧和南侧南向北方向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五方桥。东南三环分钟寺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11月份，高三考生迎来了备考阶段的第一次重要考试——期中考试。这次考试对于高三学生们有着重大的意义，同学们可以利用这一次考试尽快熟悉高考，尤其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题型，为高三的学习做好准备。今年各城区期中考试出题方向和难度如何？如何依据本次考试成绩做好接下来的复习备考工作？教育面对面，期中考后话备考。今天我们与高考专家一起来分析语文、英语科目。北京时间17点32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9和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还有明天两天的节目呢，教育面对面将会为我们的高三同学啊特别制作两期节目，因为进入到十一月份之后，高三同学迎来了在整个高三复习备考阶段的第一次重要的考试——期中考试。那么想必也有很多的同学呢，这个分数也都已经拿到手了。那么通过这一次的考试，我们究竟，怎样检验出自己在过去这段时间复习上的不足，如何通过这样的成绩我们来去定位明年我们的高考。那么在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将分别邀请各位学科专家老师做客节目，帮助大家分析城区啊各区的这个期中考试的试卷，结合着城区的期中试卷来为大家提供接下来的复习备考指导。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率先邀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语文专家，另外一位是英语专家啊，来为大家解析今年的这个期中考试的语文和英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您现在呢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针对您的问题提问留言。除此之外，您点击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号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回放的那一个功能栏下边啊有一个视频直播。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步在网上进行这个音视频的直播，所以呢您在网上啊不仅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还能够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场的画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抓紧时间发送过来。 你我来自不同的地方，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 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在我们今天的期中考后话备考系列节目之前，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全国有问题的校外培训机构已整改近 60%。 20所意大利音乐学院加入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为中国学生提供国际教育。调查显示，我国学前教育专业就业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教育部日前发布消息显示，截止到今年11月15号，全国2963个县市区已经启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其中1247县市区已经基本完成了专项治理整改任务，完成率近43%。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050所，完成整改率近60%。教育部表示，各地要对个别顶风作案、仍然严重违规开展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坚决予以查处，并且追究相关责任。市教委20号发布2018年北京市属高等学校成人高等教育招生计划，今年招生计划总数为22255人。市教委要求各高校要加强对招生工作人员规范管理，严格执行招生政策，严格执行招生计划，严格遵守招生纪律，参照执行普通高校招生30个不得的工作禁令。20所意大利音乐学院加入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目前，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已经陆续在亚洲、欧洲、北美洲的音乐学院建立起本科生教育层面的2+2联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生教育层面的1+1+1的联合人才培养模式。国内某调查机构目前对2014届至2016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幼儿与学前教育是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最主要职业类，科班出身的幼教从业者在就业满意度、职业期待吻合度方面都较高。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仅有 3.9% 的孩子在学校接受冰雪运动教育课程。我国现有约2.7亿人参加冰雪运动，约占总人口的 24%。 居住地附近缺乏运动场地、时间因素为阻碍大家参加冰雪运动的两大主要因素。美国大学委员会近日发布了2018年 SAT 考试官方报告，今年一共有210万考生参加了 SAT 考试，男生和女生的平均分数差别不大，男生是1076分，女生是1061分。亚裔的整体成绩最为出色，平均分是1223分。SAT 是由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考试，其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入学资格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它和 ACT 都统称为美国高考。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话题部分了，期中考后话备考。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11月份，高三考生迎来了备考阶段的第一次重要考试——期中考试。这次考试对于高三学生们有着重大的意义，同学们可以利用这一次考试尽快熟悉高考，尤其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题型，为高三的学习做好准备。今年课程区期中考试出题方向和难度如何？如何依据本次考试成绩做好接下来的复习备考工作？教育面对面期中考后话备考，今天我们与高考专家一起来分析语文、英语科目。好，期中考后话备考，今天呢，我们率先和大家呢来看一看，在期中考之后，这个语文和英语两个科目究竟应该如何依据现有的期中考试啊，我们来安排接下来的复习备考。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清华学校的语文名师王丹宁老师。 丹宁老师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好，那么另外再给大家介绍金华学校高中英语顶级班的教研组组长刘颖老师。您好刘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欢迎两位。大家呢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以及时的通过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上面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啊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先请两位老师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我觉得对于高三同学来讲，刚刚进入到高三，开学之后不久两个多月就进入了这个期中考试，有些同学还没这个进入到这个完全的状态啊。先说说这次的考试对于整个高三复习备考来讲，它的意义在什么样的地方？ 好，整个这一次期中考试呢，应该与往年的高三期中考试都有同样的目的，比如说呢，它要起到一定的模拟体验、诊断评估、反馈调节等等。但除此之外，我要特别提醒诸位考生和家长注意的是，期中考试相对于期末以及之后的一模二模等模拟性考试，它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整个高三的总复习对于很多学生而言刚刚开始，那么在方兴未艾的这样一个备考状态当中，能够起到一个激励学生发展的目的。换言之，期中考试往往会选取一些相对在出题上面比较有创新性，题目难度相对区分度也比较大，并且在整个阅卷过程当中呢，可能标准上面也会显得比较的严苛一点，从而能够让孩子意识到自己在相关学科上面还存在不足，继而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更好的加以努力和提高，有这么一个作用。 因为在整个的高三复习备考当中，这一次是期中考试，接下来呢有期末考试，然后转过年来寒假之后，那就正式进入到这个一模二模啊三模，然后最后我们进入到这个高考。刘颖老师，您觉得这个是高三阶段第一次的考试，这一次的考试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就英语这个学科来说呢，通过这一次综合性的这个全科考试啊，可以作为这个19年高考的一个这个风向标。通过我们就以海淀的这个考试题为例哈，整个海淀的这个文科的平均分呢大概是103分，然后理科的平均分呢是110分。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数，我们可以知道哈，这个分数呢跟18年北京高考的这个平均分啊基本上是持平，然后文科生呢相对来说平均分要略高一些。那通过这样的一次体验呢，很多的学生体验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对自己学习英语还是很有信心的哈。这是第一。第二呢，通过这一次的考试呢，也暴露出很多啊中上等学生的一些小小的问题，很多学生还是在学习英语上的这个基本基础没有打牢。我们所谓的基础就是词汇的掌握哈。那通过这一次，我们尤其是说完形填空这一个板块，很多学生文章看得懂，词汇也都认识，但是到最后还是没有做到完形填空全部都答对的这种情况。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去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学生对于词汇的这个理解没有做到这个纯粹的这种英文是英文的这种解释，还是停留在这个表面上去理解这个词汇，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这次呢还是以海淀试卷为例，期中考试呢这个语法的考察呢还是以单项选择为主，但可能在明年的19年高考过程中啊，这个单项选择会被取消了，改成了我们的所谓的语法填空的情况。那面对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呢是比较这个陌生的，比较突然的，会对他们的这个学习哈规划呢会有一定的影响。 就是这一次的变化都体现在这一次期中考试的试卷当中了吗？ 海淀的试卷中还没有发生这个变化，但是朝阳区的这个在语法考试中就 已经有这个体现了，是吧？ 对， 很多的这个同学啊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呢两位老师刚才也都讲，这一次的考试呢是你高三进入到复习阶段当中的一个试水的一个过程，对吧？那么这一次考试从这个整体的难度上面来讲，它和接下来的比如说期末和明年呢我们要参加的这个模拟的几次考试，还有最后的这个高考，它的难度系数相比会更高一点，还是相对来讲低一点，让大家更有信心来去做这个接下来的备考工作？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全面的去看，因为整个高三这个阶段的这几次比较重要的考试，其实也是出题人包括我们的整个教学团队和考生之间的一个博弈的过程。我们会分析每一次考试之后同学们的得分啊，他们所体现出来的这个不同成绩的一个分层，继而呢再去实验一些新的题型的过程当中，了解他们在高考当中出现是否适合的这样一个过程。比如我们这次 以语文为例啊，因为刚才我们的刘英老师提到了英语，语文这次其实相对来说以海淀为例并不是很乐观，因为海淀这次整个语文试卷有多处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创新，这种创新不光是针对于2018年的高考真题而言，甚至是之前几年的北京试题的一个创新，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种信号，而这个信号有多少能够转移到我们2019的高考当中，其实我们还需要去观望，但学生必须予以准备。比如说我们这次的文科平均分只有 95.68， 理科稍高 96.16、那么整个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语文变化最大的几道题，排第一的就是大作文，然后就是很多学生抱怨的说长文本阅读里面只出现了一道客观选择题，而除了它以外全都是主观简答题，你知道在北京历史上曾经有过期中或一模二模当中只有一道主观简答题，其他都是客观选择题这样的情况，那从一般学生的状态来说呢，选择题答起来相对要更轻松一点， 对， 那么主观简答题要更费时费力，而且标准相对也更难去掌控，所以这些都值得大家去关注， 所以它是一个风向标啊。那么两位老师先给我们的同学们吃一颗定心丸，就是这个阶段如果成绩不理想，接下来提高的空间还大吗？ 我觉得 对，从咱们先说语文 OK，那我就先拿语文为例了，以这次海淀七中的这张试卷来看呢，我可以比较踏实的告诉大家一点是，总体来讲大家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因为虽然以北京像我刚才说的海淀的整个题型的变化创新性比较大，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它的难度并没有很显著的提升，只要学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把握时间并且做好这相关方面的一个准备工作的话，2019年非但不见得会成为一个大家高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劫难，相反它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因为每一次我们在题型上进行创新都会伴随着相应的题目难度的一个下降，也就是我们精华一直在说的形式换难度的这个点，所以大家只要能够适应这个形式的改变并且有针对性的进行备考，相反会对你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性的提升， 虽然是这一次海淀的这个平均分95分左右， 对，没错， 是吧，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数，但是并不代表着明年这个高考之后的语文的平均分就是这么点分 啊，当然不会， 对吧， 因为大部分高三学生他的这个总复习还没有结束嘛， 是的，好，这个是语文。英语呢？ 英语啊，跟丹京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因为今年这个涉及到高考单选的这种取消，然后增添了这个语法填空的这样一个题型，新题型的出现呢，在第一年应该不会有说难度上太大的一个增加，可能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那通过今年的这个海淀为例哈，以海淀的这个试卷啊，我们可以看得出它的完形啊，它的阅读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低的，相对往年来说的话，所以通过这样的一次考试呢，也可以让诸位的这个考生哈，心里能平衡一些啊，希望在接下来你备考的过程中，抓住我们所谓的英语的基础。另外呢，最后一个就是分支比较大的就是写作的这一块，今年的这个写作呢也没有说创新，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历年的这个高考的出题方向基本是一致的哈，以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播，还有这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种践行，以这种为话题，那面对这样的话题呢，其实学生在之前做好这个储备，作文的储备，那我也相信呢，在接下来或者说到明年高考的过程中呢，学生去备考认真的去准备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好啊，两位老师已经给大家其实吃了一颗定心丸，就是现在你的这个水平并不代表明年高考之后你实际的这个水平啊，差一点没关系，我们积极努力，明年还会打一个翻身仗。但是呢，如果你现在表现非常良好，你接下来松懈了，兴许明年就是滑铁卢了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大家要引起重视。好，刚才呢我们是总体来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下这个今年在这个期中考试当中试卷的一个总体的这种情况。那接下来啊，因为是两个不同的科目，从这个复习备考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讲，会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呢会有更多不同的地方，咱们一个科目一个科目的给大家来做分析，好不好啊？这样我们先从丹宁老师这边开始，咱们先说说语文吧啊，作为一个这个大的科目，今年总体的这个语文试卷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们可以拿哪个区今年的期中的试卷来作为例子和大家分析一下 啊，我觉得咱们目前先说一下 两个比较代表性的区吧，一个是海淀，一个是朝阳。相对来说呢，朝阳在出题难度上比较能够遵循北京往年的一个出题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它创新性并不是很强。换言之，什么意思呢？就大家想一下，模拟题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它是为了更好的去效仿已经考过的那些高考年的真题，还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决定未来的一个方向，并且加以准备？那如果要是为了更好的去效仿以往的真题的话，其实我们只要做往年真题就行了。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朝阳卷的两道大作文。那么这两道大作文呢，都有很明显的模仿往年高考真题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感觉在里面。像我们2017年北京考过说纽带，那我们这次呢朝阳就考了一个说脊梁，也都是让你考些议论文，同样是标题里面没有出现因果逻辑，但是在材料里给出了因果逻辑方面的提示，那考生只要关注到它就可以做出有因果可操作的议论文论点。那么我觉得这个难度其实在期中考试而言稍显有点普通，原因是2018年的北京高考真题就已经把议论文做成了标题和材料里都没有给出因果的，叫做新时代新青年在祖国范中成长这样一道题。 对， 那等于说它相对于2018年真题而言呢，反而我们给2019年考生准备的期中题难度还降下来了。那么相对而言，海淀卷倒更值得全北京不管是各区的学员的一个关注。因为我刚才说这次海淀的作文的创新性非常的明显，比如它的第一道题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在期中或模拟考试当中出现了单一材料舞蹈与切给看图作文的情况。北京历史上考过单一材料舞蹈与的题目，从2012年的老骥寻路到之后的关于守节的讨论，到北京老规矩的失而复得，但是北京历史上从来没有考过看图作文。全国卷虽然考过很多看图作文啊，然后北京曾经呢还在答全国卷的时候还答过一个给六指做整形手术，然后之后全国卷又考过摔了一跤，考过这个就大家比较熟悉的网上比较热议的那个由于分数不同然后被打了一耳光的那个掌印或者被亲吻的这样的例子，还考过猫捉老鼠。但是请大家注意，所有的这些全国卷的看图作文都一定出现了文字的说明和介绍，至少也有这个漫画的标题。而我们现在拿到的看到北京的这幅看图作文是一个文字介绍都没有的，只有一个图形而已啊，就是大家如果看到试卷应该会记忆犹新，就是两只手握在了一起，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圆圈把它们整个包裹起来。 是的， 这种难度的出题形式对于学生而言显然是以前没见过的，全国卷都没有怎么考过。那这种题在解答方面呢，大家一定要关注，就是它再怎么变它也是我们提到的叫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那这种作文呢就两种解题方法最为有效。如果是材料情节比较明显的，建议大家抓矛盾找冲突。那如果像这道题材料情节不明显或没有情节的，那我们的方法就是六个字，叫找意象定关系。大家会分析这里面出现了几个意象，最明显的是两只手， 对， 一个黑一个白，那么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家会觉得说不同，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还可能会有一些分歧或对抗。那么在这里呢，这种对抗分歧的关系转变为了合作，因为他们握在了一起，转变为了沟通和交流，转变为了彼此的尊重。那么这个转变是需要大家去分析的一个点。那么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遗漏的一个信息，就是在这两只手外面我们用一个圈把它们扩到了一起。那么圆呢，在我们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一般代表的是完满，一般代表的是美好的结局或者难以攻破的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组合。大家可能还记得北京曾经考过一道微写作，叫做轻易圆为题，写一段抒情的文字或者小诗。我印象当中那一道微写作当年的标杆文范文都是正面的积极的点，所以如果把这个再关注进去，大家就会联系到很多曾经考过的真题，比如双赢的智慧啊，比如咱北京自己考过的说纽带啊，还有全国卷考过的一个山羊过独木桥，一个学生从这边来一个学生从那边来，本来应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一个情节，结果两人互相拥抱一转身都平安的度过了。他们都是彼此存在分歧甚至对抗的情况，但由于他们的合作，由于他们的创新，他们最终得到了一个更为圆满的双赢的一个结局。那么孩子可以联系很多了，比如我们的一带一路啊，可以联系中美贸易战可能的一个结果的发展，等等。这是我们北京卷一直以来出题的一个类型，就是我们不直接关注社会热点，但是如果学生了解更多的社会热点，他会下意识的去联系这道题， 是的， 反而有话可说。所以请大家关注的是北京海淀在寻求一些创新，他已经 不再局限于去重复之前几年不断的命题作文的这个思路类型了、因为它出了两道题都是材料作文，而且还都给了图，那么这种创新性是大家值得关注的。至于2019年是否真的会出看图作文，我们现在不做肯定的一个评述，但是2019年一定会有别于2018、2017至之前的那些高考真题有一个新的突破，这个我们是可以肯定的。 那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在2019或者说未来的这个高考的作文当中，实际上给大家设置的这个门槛和难度会不会越来越高？因为如果按照丹宁老师所讲的，这一次没有任何的文字的表述，只有一张图片，是让你自由的去展开自我的这种联想。 是的， 这种趋势，是未来有可能要呈现在考卷当中的一种形式吧。 我们可以说在大的时间范围里，北京高考改革一直都在遵循更高的区分度，他希望能够更好的去选拔出学员，并且也让学生关注素质教育这方面的培养。那么这个点是否是难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可能相对于适应这样的备考的学生，他的思路比较活跃，他会觉得我可以更容易的去与众不同的显示自己的一些思想，我思维的一个广度啊，思维的一个深度都会有更好的一个体现。那么仅仅是靠比如说死记硬背，或者是不能够掌握很好的一些备考方法的学生，他会明显感觉到题目在变难，因为他得到的有效信息在变少。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北京是两道作文题任选，所以大家会明显看到海淀第二道题虽然也是看图作文，但是却给了相当数量的这个文字的介绍，甚至有的学生说，老师有了这些文字介绍，即便不看图，甚至我在解题上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这其实就是我们在改革年份里必须保证的一点，就是我在形式上创新了，但我也必须保证大家不至于在接受起来产生太大的问题。 好，那么接下来海淀呢，在这个第二篇作文当中啊，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那么这一篇作文究竟应该如何来去做解题？它未来的这个指示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呢在接下来时间段当中，请丹宁老师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析。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现在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您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那么之后呢，我们还会邀请京华学校高中英语顶级班教研组组长刘颖老师，结合着今年的这个期中考试，各区的英语的试卷，来为大家做详细的指导和分析。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提出您关注的问题。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还同步进行今天节目的音视频的直播，您在网络上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了，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教育面对面的直播节目当中。 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结果相似找共性，结果相反找个性的方式。 嗯， 因为这三张图摆在大家面前，大家明显感觉到呢，他们之间的结果是比较相似的啊，就是他们都达到了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这样一个目的，或者说他们都更好的去承担了他们应该承担的那份职业责任。 嗯， 那么对于这样相似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去寻找他们的共性了。那么找到共性之后，其实就是这三个图片，也就是三个材料之间真正希望我们去写的点。不太建议大家只针对其中的某一幅图的特殊性来加以讲解，因为这样其实可能会在阅卷当中被判作偏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幅图。第一幅是关于工程院院士林俊德生命最后一天忍病坚持的这个。那大家发现呢，它与第二幅图内蒙古汗马自然保护区发生重大火灾，然后我们看到了当时消防员灭火的手，以及第三幅图电力检修工人身穿绝缘服冒着50度高温，很多同学就找到了第一个共性。他们共性就是他们的状态都很不好，一个是强忍病痛，一个是满是血泡的手，一个是高温煎熬。然后有人找到另外的一个共性，说他们的事件其实里面都有我们课上谈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核叫困境。他们要么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要么是面对国家财产受到重大损失，要么是面对一个电力故障。然后还有人找到的共性是说呢，说这个他们的目的和效果啊，有人说一个是像林俊德院士是在整理科研材料上交国家，那么我们的消防员战士呢是在扑灭自然保护区的大火，那么最后一位电力检修工人呢是为了保障电网的安全。当大家找到这些共性之后，注意把这些共性作为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说他们相同的那个结果构成一个因果逻辑的关系，就很容易的可以组建出我们这篇文章的中心。而又因为这道题目要求是大家写议论性的问题，所以你找到的中心实际上就是你的论点。一定要强调的一点是鼓励大家做一个有因果可操作的论点，而不是单纯的说职业者责任很重要，我们要为国家奉献等等，这样的没有操作性。怎么叫有因果可操作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如说在我们面对我们的职业责任的时候，大家应该无惧困境才能更好的承担属于自己的职业责任。那无惧困境是因，承担职业责任是果。或者换言之，我们说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的工作的神圣性以及带有牺牲精神，才能更好的为国效力。那么认识到工作的重要性，牺牲精神是因，为国效力实现个人价值是果。以这样的一个中心主旨去给出我们的议论论点，议论文通常会在第一时间被阅卷人们所关注的。 好，那么通过这两篇作文的这个分析啊，丹宁老师能不能给大家接下来的复习备考提供一些建议？通过今年海淀区的这两篇作文，我们看到的这种趋势变化啊，接下来怎么样去着手去准备它？ 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这是在之前的3到5年的时间里期中考试少见的一种创新性，尤其就是由海淀来出现。据我所知，北京目前很多区都在打海淀的期中，包括这个丰台，包括西城啊，包括东城等等，所以呢它所辐射的面就不仅仅局限于海淀区了。那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一定要打破只关注北京往年真题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应该把我们的关注点关注到全国。比如像多材料舞蹈语的全那个材料作文，早在2009年，就是10年以前，全国卷二就已经有一道非常典型的题目，就是道尔顿乔里安藤百福的材料，大家可以试着去做一下。而今年北京第一道作文题体现了一个独特的优势，值得大家在备考的时候要关注，就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啊，居然第一道题当中没有明确要求写记叙文，甚至连诗歌除外这四个字也都去掉了。那么这个是我们之前几次高考和模拟考当中所没有看到的。为什么第二道题还明确要求写议论文，而第一道题却没有了明确的文体划分？其实这个我们在课上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北京一直以来建议大家写的那个所谓的记叙文，与很多学生小学时候接触的那种啊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的这样的纯粹的记叙文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我们不管是从范文标杆文，还是我们的整个阅卷人对外的一些发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呢，他更加鼓励大家写的是带有一定文学气质的文章，比如说散文类的文章，或者是加入想象力的小说类的文章。当然这两种文体呢，大家显然可能会觉得比较陌生，那我们课堂上都有相应的一个方法去教大家如何去完成。比如像我们说的这回的海淀的第一道这个题，很多人可能想到的是什么中非论坛啊，想到的是一带一路啊， 对， 甚至想到中美贸易战等等，可不可以写？当然可以，但是你写这些点呢会给人感觉比较大，所谓的写议论文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不要忘了第二道题是有明确的议论文 的这样的一道题目在考察的。所以我们在阅卷当中其实更希望看到大家能够从自己生活当中去出发，写一篇优秀的一个散文性的作品。比如班上有一位同学，他就写了一篇很优秀的作品，他的例子就是自己在公车上，然后碰到了一群这个外来务工人员的民工身份的人，那么他们的一只手正好抓住了他努力着抱着的那一个就是扶手，然后他就开始观察这只手的状态，感觉外面风化的严重啊，被风吹雨淋晒得很黑，他就想到了整个途中的那只黑的手，但他发现整个车上的人们，可能包括我们的售票员在内，可能对这些民工的关注度和尊重度都不及普通市民，那他就会开自我反思，他想说我们能不能彼此握住这只手，能不能够更好的去表达一个我们北京市人民对于其他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同胞的这样一种关怀。那这样一篇文章写出来，其实我们认为在阅卷人的角度会更能够看出学生的个人内心世界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这是一个鼓励的方向。 理解丹宁老师的这个意思，就是学生要有学生的视角啊。 对。 而且通过自己学生的这种视角以小见大，其实这样才是一篇优秀的作品。 没错。 好了，那么当然了，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去给大家讲这个作文啊。因为在整个语文的这个事件当中还有文本阅读呢啊， 对对对， 这也是其中的这一大块， 文言文诗词， 对、 啊、 丹宁老师今天讲不了了那你要是想听丹宁老师的课啊，你可以这个想办法吧， 我给大家留一个联系方式吧，只要打这个号码应该就可以，400-650-7766 400-650-7766，这是我们清华学校的相关的联系电话。 好，好，那么丹宁老师呢先稍事休息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这个刘颖老师啊，我们呢来关注一下中考不是这个期中考试的英语啊。那么这一次各区的这个期中英语的试题的出题的方向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变化，给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 好，我们就还以海淀和朝阳两个城区的这个期中考试为例哈。海淀呢还是根据往年一样中规中矩，基本是沿袭了是往年的这种高考的这种各个板块的题型，而那个朝阳区呢却是把这个单项选择呢改成了这个语法填空。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变革呢，虽然一直这个单语法的考察这种方向哈一直处于这种风雨飘摇的这种状态还未确定，但是很多的这个学生啊之前只是接到了一些消息，也是在最近的这一周期中考试之后呢才明确下发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通知，单选题呢在19届的高考过程中呢会被去掉，然后反而去增加了这个语法填空。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题型的变化，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高考这段时间呢，可能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说啊，这个时间呢比较仓促，原来的单选对于学生来说应该是一个高分点，15道单项选择题哈，15分，基本上大部分的学生拿个13-14分，这是没问题的。那突然间改成了这样的语法填空，它所包含的知识点就比较广了。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会让很多学生不知道无从下手这种感觉哈。那这一点呢，在清华学校呢，就相对来说就是接收信息呢，相对来说比较早，从暑假开始。从这届高三他们暑假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将这个语法单选哈、就改成了这种语法填空的这种形式去教学。所以在清华的这个高三的学生相对来说呢，这块不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吃力点哈、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对于应届的就是马上要高考的这波学生呢，12月15号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人生中比较重大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呢，他们要经历的这个高考听力的第一次机考， 对，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听力考试哈、那面对今年的这种听力考试，今年是第二次，第二年这个听力机考的这种情况。那去年的听力机考呢，相对来说难度呢比较小，但是今年呢，明确的告诉了哈、这个听力呢相对来说难度会增加，会加大。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从现在开始。大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这个时间， 是的， 学生应该重心哈、放在这个听力考试的这一块、那很多学生会觉着听力好像也没有很难啊，那是平时在练习的时候、你会觉着跟同学之间哈、差个一个空半个空可能不会很大，但是把它折合到这个高考过程中，我们说一个空会差出1.5分来、比别人多错一个或两个空，这样子大概就会错出2-3分、那与高考来说呢，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题型的一个变化呢，清华学校也专门做了这个线上的这种听力的这种课程，而且相对来说是一种免费的课程。所以大家可以打刚才那个丹宁老师说的这个电话，400-650-7766， 然后呢来咨询相应的课程，在这个听力考试之前呢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备考。 嗯， 这是两大块知识。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作文。 嗯， 今年朝阳和海淀出奇的一致哈，两篇这个作文，第一篇应用文写作呢都考察了这个社团，说这个外国的学生来中国应该让他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团，其实它的核心还是在传统文化这一块。他的这个出题的方向啊，仿照了2018年北京高考的这种题型。18年北京高考的这个作文啊，考察的是，这个外国人来中国，你推荐他上什么大学？然后今年的这个考期中考试考察的是，推荐他去参加什么样的一个 社团？ 基本上就是原题复现的这种情况。所以对于学生来说的这个难度倒不是很大。这是小作文，大作文情景作文呢？海淀的情景作文考察的叫《中国骄傲》。 嗯， 看到这四个字呢，那对于学生，在前期做好这个作文这个储备的时候，他就应该清楚。那看到这个四个字，他无非想考察的就是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播。而朝阳区的这个作文考察的是到这个长城的旅行旅游。所以这些话题都是我们平时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见到的。那面对场景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个常见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出发的场景。那出发的场景，很多学生看到这儿写的就比较乱。那我们说给他四个字，天地人心。 嗯， 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跟语文的写作基本形式是一样的哈。天地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外在的这个环境的一个描写，加上人物出发的这种动作，外加上最后出发时的那种心情的描述，按照这样的逻辑去书写每一个场景的话，那我相信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说，他在写作文，第一，他能保证这个所谓的这个逻辑的正确性；第二呢，他能节约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英语的这个考试过程中，非常非常多的学生哈，大概60%以上的学生会普遍反映一件事儿，就是时间不够用。 嗯， 那面对时间不够用，我们会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基本上学生会把这个大部分的时间会浪费在这个作文的构思上，可能他在写两篇作文，所用的时间大概也就不到20分钟的时间，但是他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构思。那这样子呢，答题整个卷子的这个时间分配呢，就非常的不合理。那如果你把这个考场上的这个分析试卷的这个时间，分析作文的这个构思时间，我拿到课下的时候做好储备，那相对来说呢，就为他这个考试呢节约了大概15到20分钟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利用这样的时间呢，做对于前面进行一个检查，进行一个巩固，相对来说也会对他整张试卷的这个分数哈有一个保证。 您说的这个提前的储备是储备一些例句？ 当然不只是例句，因为不同的学生他所能书写出来的这个作文的情感呢都是不一样的。对于很多的学生，他最直接的觉得自己对自己最有帮助的一个方式就是背范文。 对， 其实我们去细思考，他所背的那个范文是其他同学写的比较好的，但是他拿过来用的时候又不能完全的复述这篇文章。所以他在书写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单词拼写错误、语法用错的这种情况。那倒不如在他自己的基础上，然后进行提升、进行改进，我们进行一稿或二稿的这样的批改，然后这样子他才会记得这个印象深刻。 总归拿来的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如果不能完全消化的话，这事反而倒会出问题啊。但是不管是从英语来讲，还是从这个语文学科来讲，其实现在考察的，我觉得总结一个，尤其是最后这个作文，其实就是一个家国情怀的这么样的一个这种考察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大家在平时的日常积累的时候，相关的一些素材的积累要做到用心。要时时刻刻用心去做。当然了，对于这个接下来的英语啊，这个复习备考，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眼前的就是咱们12月份中旬要进行的这个第一次英语听力的考试啊。当然有一部分的这个同学来讲，因为明年3月份还有第二次考试呢。我不知道刘老师您是怎么建议大家啊？是说这一次的话我是无所谓，我先尝试一下。 千万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对，真的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呢？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从这个客观外在的环境，因为这是第一次机考，所以很多学校非常非常重视这次考试，也希望自己的这个学生在这一次考试的时候是满分通过的。所以他为了各个学校为了这一次的这个机考会做大量的这种练习，课堂练习以及实践的这种练习，所以他会保证第一次他们大部分的学生是满分通过。那于第二波的学生说还差一点没满分的， 到明年三月份再去考试的这波学生呢，中间的练习实践的机会会变少， 嗯， 所以他再想考这个所谓的满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 哦， 这是第一个原因， 嗯， 第二个原因也明确的规定了一件事，我们说今年的听力的难度会增加， 嗯， 但是如果你第一次还没有满分通过，想第二次再考，第二次难度会比第一次还大。 啊， 这 个是确定的吗？ 对，这是今年确定的一个信息。 哦，好，那就是这事儿就赶早别赶晚了。 对， 啊，嗯，期中考试结束之后，马上呢，在这个放假之前，你要进行这个期末考试啊。 对， 所以呢，两位老师，给大家提供一些简单易行可行的方法，就是在这个阶段到接下来期末考试之前啊，我们针对两个不同的科目，复习的规划，大家可以怎么样去做？嗯， 好，那我先说吧。 好， 嗯。语文这块呢，我有几点提醒。第一点呢，就是希望大家在备考的时候能够以题目的分数优先，因为据我所知呢，很多学生在整个高中三年的学习当中，可能并没有把真正足够多的精力放在最有价值的高分的题目上。 嗯， 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背诵默写，或者放到了诗词赏析，而我们知道诗词赏析其实是四篇阅读文章里面相对分数最低的一篇，而对于真正高分的比如文学类文本阅读、长本阅读乃至我们后面说的大作文，这些呢投入的时间不够多，所以我们一定要一开始就从最关键的分数最高的部分去入手。那么在准备作文上面，我给大家一点建议，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啊，其实本质就是一个家国情怀或者说核心价值观。那么大家在准备素材的时候一定要两方面去准备，一方面呢要去准备适用于议论文的素材，比如说那些名人事例、名人名言，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一点是，相对于名人事例而言，名人名言的效果更好。那么相对于大家所熟悉的一些比较老的事例而言呢，近几年发生的国内的热点事件更重要。 嗯， 这个我们从去年的高考真题看得出来，因为题目叫新时代新青年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两个新字其实就把很多孩子用了多年的什么苏轼啊、文天祥啊，就都已经给排除在外了。 对， 所以一定要给自己的素材做一次大换血。 嗯， 那么光准备新还不行，什么类型的素材在高考当中可能使用的范围更广呢？我建议大家多去关注一些跟责任担当相关的素材类型。 嗯， 尤其我们说责任分三个类型，比如家庭责任、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我们清华学校呢，通过对比高考真题的一个出现比例，我们发现呢，它其实这三类的数量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在准备的时候最好也要有所区分。嗯，我个人的建议是，你每准备十个关于责任的素材里面，最好是1:3:6这样的关系。 嗯， 就是一份家庭责任， 嗯， 三份职业责任， 嗯， 然后六份社会责任。 嗯， 啊，因为这个也刚好与我们当今社会大家对于责任的三个概念所认识的深度呢是反着来的。 嗯， 这样才能更好的让大家去把更多的东西关注到我们国家层面上。 嗯， 那么在准备完名人事例之后，千万要记得准备自己生活当中那些记忆的点啊，我做过哪些再小也没关系的，比如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例子。 嗯， 我见识到哪些，比如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有关于职业责任的一些坚守的类型。 嗯，嗯， 那么这些也同样是他们需要关注的。 嗯， 那么除了作文以外，关于阅读方面呢，啊，这个我们知道它的类型比较丰富。 嗯， 那么可能并不是一两句话能够给出的。我给大家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多关注真题，不光要关注北京，还要关注全国。 嗯， 那么刚才刘英老师提到的一个点，在语文方面可能更加明显了，就是时间。一定要关注自己整个的一个答题的一个时间点啊， 嗯， 因为在我们课程当中，这是专门进行训练的一块儿。我建议大家是，当你准备开始作答散文阅读这道题的时候，也就是文学类文本阅读的时候，请你看一眼手表， 嗯， 那么距离交卷呢，最好能够留上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那么这样会对你的整个大作文、微写作和大阅读的分数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嗯，那这个在咱们期末 建议， 对期末考试的时候，大家看一看手表啊。刘云老师，英语。 英语呢，这个可能得根据学生的这个分数， 嗯， 不同的分数可能你需要准备接下来要准备的这个板块不太一样啊。 嗯， 如果你现在的英语相对来说呢比较分数比较低比较薄弱，我建议不用贪多，就两大块，一个我们说的语法听控，一个我们说的作文。 嗯， 因为这个是有迹象可循的，而且这个提升的分数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语法听控虽然是一种新题型，那么面对这种新题型，它所有的这个规律跟技巧其实还是很明显很明确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作文，作文呢它无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家国情怀啊，然后这种价值观的体现， 嗯， 我们就准备这两大话题， 嗯， 足可以应付我们这个马上要到来这个期末考试， 嗯。 那对于相对来说成绩比较高的这个学生呢，那很多时候我们去做的这个完形跟阅读呢，可能重点都会做一些比较难的题型， 嗯， 其实呢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对，因为现在的英语考察的方向呢更趋势于简单化，所以它要求的是你对于这个文章的一个理解和一个感情脉络的把控，而没必要说我要做那些很难的，比如说沿海的那些什么江苏的卷子，这是没有必要的，对于北京是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了。我们只需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越基础越简单的词汇，越简单的这个题型啊越要注意。通过这次期中考试，很多的这个学生啊这个阅读都错在 AB 篇上了，这是平时根本都会被忽略掉的这种题型，对， 嗯， 但这一次的普遍的错误率都会在这个 AB 篇，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限时的问题，通过有限的时间内去把控这个题型。我说 AB 篇很简单，但是你要保证它全对，我们第一你找它的技巧，第二呢在这个短时间内完成五六分钟，我们大概可以完成 A 篇或 B 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把控， 嗯， 所以不同的分数在这个期末考之前呢，你去界定不同的这个板块知识。 嗯嗯，咱们先把眼前的这个事儿解决好啊，因为之后呢，至于寒假，然后包括在这个寒假之后，明年冲刺阶段，复习备考，大家呢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啊，包括这个精华学校啊，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这种及时的指导，大家可以呢及时的关注啊。好，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松鼠君想问一下，他说他觉得这一次语文挺难的，问一下丹宁老师，语文会不会越来越难呢？ 如果要是相对于往年真题来言，我几乎可以肯定说它总的趋势上是偏向于更难或更新一方面的啊。 嗯， 但这个东西难则不会，会则不难，希望你能找到很好的备考方法。 嗯，好。可乐说每次考完试都觉得好多明明会做题但是都答错了，请问老师怎么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刘云老师结合着英语说说。 这是很多这个学生会在英语上犯的一个错误哈， 嗯， 重点是第一就是我们说的技巧的一个运用。然后刚才他提到了很多学科，那就是说明他在学科规划上出现了问题， 嗯， 这一点呢可以在这个关注一下精华的这个官方的微博， 嗯， 然后官方的这个微信上面有一个学科的规划系统，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去了解一些学科的规划内容。 嗯，好，来看看捏你小肥脸啊，孩子复习计划总执行不下去，提高也不多，家长怎么帮忙？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啊？那个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家长非常的焦虑啊，我给的一个建议就是，其实老师学生家长各自有各自要去完成的事情， 嗯， 那其实作为家长而言呢，不要太过于在教学上面给自己施加压力，应该把专业的事交给更专业的人去做。学生如果自己的主动性不是很强，自我的约束性不是很强，其实也是这个年龄很常见的现象， 嗯， 那么我比较建议的是呢，可能去选择一些比较合适的班型， 对 啊，然后有相应的专业的人士，包括我们的咨询人员，包括我们的授课老师，并且包括有一个比如班级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氛围， 嗯， 可以更好的帮助学生在接下来时间里去实行他的备考计划。 是的，嗯，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 啊，400-650-7766。 好啊，好，那么我们这还有听众朋友说，高考选考之后高考物理难度说这个会有什么变化呀啊，那么其实关于物理呢，这是在我们明天啊期中考后化备考当中第二期节目当中要为大家谈到的。明天呢我们的化学、地理还有这个政治还有这个物理啊相关的学科专家都会陆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详细的解析这一次期中考试文综理综的相关学科的试题的分析啊，并为大家提供复习备考的指导。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两位老师，谢谢。那么稍后呢，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我们今天的品读经典教育面对面，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永久窖藏系列。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

夕照红。二，传闻父老醉魂消，雍正年间大海潮，一夜飓风雷样红，声名十万作福飘。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青年朗诵艺术家吴笑为您诵读的川沙竹之词。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上海复旦吴浦实验学校校长黄玉峰为大家详细的解读这篇作品。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黄玉峰，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复旦吴浦实验学校校长，上海写作学会常务副会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从教以来，先后编著《说李白》《说杜甫》《说苏轼》等十余种读物，参与二十世纪文学大典的编撰工作。 这两首《川沙竹之词》讲述了上海古时川沙地区的历史，从中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上海的过去。不过，我们还是先撇开这两首诗，从上海的海字讲起。古代的中国人对海抱有一种神秘感和恐惧感，目前甲骨文里面还没有发现海这个字。说文解字里面呢，对海的解释是这样的：天池也，以纳百川，把海看作是一个天的大池子，可以纳百川。海纳百川这个成语啊，就是从这里来的。在古代的人的眼里啊，大海是陆地世界的边，至于海的那边是什么，连极富想象力的庄子也说不清。清代中叶，现在属于浦东的川沙这一带，还是一个小县城。这个小县城又有怎么样的历史呢？时间老人抹去了昔日的诸多遗迹，恰恰是一些小事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故事。现在我们就来赏析这两首川沙竹之词，以便走进这段上海的发展历史。这两首诗的作者是清代川沙人竹玉林，名象子，号碧崖，月龄是他的字。在地方志资料当中呢，记载了他的活动的时代大约就在清代中叶。我们先来看第一首：当日孙卢令海东，筑城保障赖桥公，而今养德慈何在，插院饥荒惜灶红。当日孙卢令海东，令就是蹂躏的意思，侵犯的意思。这里的孙卢其实是指两个人，孙是指东晋的五斗米道的道士，叫孙恩。他在公元399年起兵反晋，三年以后失败。卢指的是孙恩的妹夫，叫卢循。孙恩死后，他的妹夫又继续叛乱，不断的骚扰东南沿海，世称孙恩卢循之乱。但是啊，这里的孙卢啊，显然不是指他们本人，而是借用这个典故，指明代嘉靖年间不断侵袭骚扰川沙地区的倭寇海盗。读了这一句，我们会有一个疑问： 作者为什么一上来就把时间追溯到100多年前的倭寇肆虐的时代呢？他想要表达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句，铸成宝藏赖乔公。从诗句的推测，这位乔公一定是对川沙城有重大贡献的人，他的主要功绩是修筑了川沙城的城墙，并且击退了来犯的倭寇。我们查了有关资料，乔公名乔汤，明嘉庆32年，也就是公元1553年，倭寇入犯，他倡议组建了地方武装，随后又亲自参与了苏郡长达90里的护塘外壕。这个工程的遗迹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为了铭记他的功绩，川沙人在城西门建造了仰德祠，并在城中的一座石桥的北侧建造了石牌楼。川沙残留的城墙是目前上海地区保存的最好最完美的古城墙，一砖一石无不浸透了古人心血。明清之际，川沙地处边陲，社会经济发展呢水平都很落后，那个时代县以下皇权有所不及，乡村主要依靠的是乡绅自治，所以啊，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建起了哪怕并不那么气派的啊，并不那么气势恢宏的城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乔公为了集资得罪了当地的乡绅，最终愤恨而死。而今仰德祠何在？插园饥荒席灶红。作者在这里发出感慨，有如此功勋的人，当年人们为了纪念他而建的仰德祠现在在哪里呢？清皮的祠堂只剩荒凉的残迹，在夕阳的映衬下让人觉得格外的凄凉。对于地方做出如此贡献的人，却在历史的流逝中渐渐地被人遗忘了，这对于重视乡贤的士大夫来说的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据记载，仰德祠在道光14年，也就是公元1834年重建。这首略带伤感又略带不平的祝枝词是否为出城这次重建起了作用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诗文中感受到作者内心对抗倭英雄的崇敬，对自己家乡的热爱。我们再来看第二首，传闻父老醉魂消，雍正年间大海潮，一夜飓风雷样吼，生灵10万坐浮漂。这首诗描述了一件惊天动地的海啸事件。据史书记载，雍正10年，也就是公元1732年7月16日，东海遭遇了特大风潮，造成了南汇县包括后来的川沙沿海地区特大的灾害，死亡人数以万计。地方志上这样写造成的后果，民死16妻，6婿无成，卢舍尽为瓦砾场，竟不便井里。在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海啸已经过去了70、80年了。作者也许是从长辈那里听来，也许还有海难的亲历者在世， 所以呢，回忆起来依旧是令人混淆，也就是恐惧。这次的天灾给当地人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一夜飓风雷样吼，生灵十万作俯漂。飓风像雷一样吼叫，十万生灵就像鸭子那样的飘在大海上，让听者好像身临其境，感同身受。那个风雨之夜给川沙人带来的痛苦回忆是多么的酷烈，这已经构成了川沙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而记录并且流传这份记忆的，恰恰是一个普通文人的一首竹字词。从这两首竹字词，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上海地区在近代到来之前的生活形态，内陆式的农耕文明，对海洋的无知、恐惧和排斥。值得一提的是，这首竹字词的诞生时，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还有40多年。如今的远东第一城上海浦东，当时还是过着简单的农耕生活。而竹玉林的另一首竹字词里写道：“半栽河道半棉花，风欠还正燕语家，白露看花秋看稻，农家不遂未全差。”从这首诗可以看到，当时的川沙以水稻和棉花为主要产业，农民一年到头都在为农业和纺织业操劳。商品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力量微小，一切都还是这样的平静。有时甚至还有些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但是啊，在这些祥和之下，来自海上的比倭寇海难更厉害的风暴即将到来了。人们浑然未觉，对时局敏感的龚自珍在《己亥杂诗》里面写道：“西来白浪打旌旗，万伯安危总未知，寄予瞿塘江上谷，收帆好乘顺风时。”他已经隐约地感到以广州为代表的沿海通商给这个帝国带来的将是某种未知的冲击和伤害，但是他仍然想到的是回到封闭的状态去，从内部进行变革。他终究逃不过强大文化心理的带来的烙印，同样向大海视作威胁的来源。对此我们不得不感叹，如果把上海这个词理解为走向大海，那么要面向大海拥抱机遇，对于华夏子孙来说是多么的艰难。然而今非昔比，今天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自贸区的建立，已经为我们走向大海、走向世界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这是竹玉林、龚自珍这些古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家看时代的变化是多么的巨大。 竹之词是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过来的。唐代刘禹锡把民歌变成文人的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竹之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社会历史变迁及作者个人思想情调的影响，其中的一个类型就是借竹之词格调写出的七言绝句。这一类文人气较浓，人冠以竹之词。之后人们对竹之词越来越有好感，便有了竹之的叫法。 今天我们所讲述的川沙竹枝词的川沙在哪里呢？这两首词又有怎样的意境在其中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最后我们来说说竹枝词。竹枝词本是古代四川地区的一种民歌，一般在赛绳的时候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这种御绳性质的民歌一直存在在民间，只是当它被文人注意并加以艺术化之后，才开始引起文学史上的关注。现在公认比较早创作文人竹枝词的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他任巴东夔州刺史时就非常喜爱当地的竹枝词，仿写了大量的竹枝词。其中两首我最喜欢，常常抄成书法作品送给朋友们。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瞿塘滔滔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前一首描写男女之爱，展现了当地男女对歌传情的淳朴风俗，还运用了双关手法，使情歌变得典雅含蓄。后一首写对人世社会的认识，用巴渝地区险峻的自然环境作为类比，写人心险恶，表达作者内心的不平。这种诗歌样式不拘格律，用于浅白，因而受到后世文人的喜爱。唐宋以来创作不断，有人编辑了中华竹枝词，收录作品竟达到了20000首之多，相当可观。清代的竹枝词自有其特色，开始以越来越多的篇幅继续地方风土。大凡继续风土的竹枝词，一般都可以与地方志相互印证。有些竹枝词人以地方志或笔记为据，在词下添加详细的注释，从整体上逐渐表现出了竹枝词与地方志合流的趋势。看到这些竹枝词，我忍不住要思考竹枝词本身在当下的生存危机，全球化这柄双刃剑的消极一面，使文化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加上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化样式的挑战，介于口传与书写之间的上海竹枝词失去了创作和传播的群体与渠道。流传了千年的技术工具已然处于濒危境地，保护上海竹枝词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一方面，竹枝词是我们民族和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意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的今天，我们必须全力加以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上海文化模式中的私姓精神正处于历史最弱势，城市精神的迷失也包含在竹枝词的消亡之中。因此我们不能坐视蕴含巨大私姓力量的竹枝词趋向枯萎而无动于衷，必须从私姓主体的重建与私姓土壤的培育这两个方面逐步推进对竹枝词的保护和传承，让私姓的书写在这个现代都市继续下去。关于这两首小诗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上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时候最喜欢听妈妈对我讲，那年代每人都精打细算，每一天都得有美丽的盼望来面对今天对明天的彷徨。睡巷口的七楼听妈妈对我讲，上海滩电影中一模一样，在期盼那一天身着旗袍装，仿佛在老上海舞台的中央。童年的梦摇晃，时光的秋千晃呀晃，过了几十年，时针却逆转，彩色的默片老上海先前。小弄堂是一样长，回忆在画面中流淌，炊烟消散油灯暗淡，是谁穿着旗袍在眺望黄浦江外白渡桥，只因好友齐聚一堂，齐留上樱花灯初上，谈笑看风月起落，看时间聚散。听妈妈对我讲，那年代每人都精打细算，每一天都得有美丽的盼望来面对今天对明天的彷徨。睡巷口的七楼听妈妈对我讲，上海滩电影中一模一样，在期盼那一天身着旗袍装，仿佛在老上海舞台的中央。童年的梦摇晃，时光的秋千晃呀晃，过了几十年，时针却逆转，彩色的默片老上海先前。小弄堂十里洋场，回忆在画面中流淌，炊烟消散油灯暗淡，是谁穿着旗袍在眺望黄浦江渡桥，只因好友齐聚一堂，去留上樱花灯初上，谈笑看风月起落，看时间聚散。炊烟消散油灯暗淡，是谁穿着旗袍在眺望黄浦江外白渡桥，只因好友齐聚一堂，去留上樱花灯初上，谈笑看风月起落，看时间聚散。小弄堂十里洋场，回忆在炊烟消散油灯暗淡，是谁穿着旗袍在眺望黄浦江外白渡桥，只因好友齐聚一堂，举流上樱花灯初上，谈笑看风月起落，看时间聚散。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